第56集。 三个月前的某一天，陆承泽接到助理的电话，说有一个叫周衍的男孩子想要跟自己见上一面，说有重要的事儿找他。陆承泽当初没当回事儿，只让助理去处理了。但是当天晚上，陆承泽从律所出来就被一个男孩子拦住了。 陆叔，是我，周衍，不对，是陈衍，您还记得我吗？ 周衍，陈衍。 陆承泽看着这个有些熟悉的面孔，认真地梳理着记忆的碎片。很快，一长一幼，两张面孔重叠在一起，陆承泽的心情也不自觉地复杂了起来。 你是陈玉的儿子？ 是我，陆叔。 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到我办公室说去吧。 陆承泽把周衍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周衍拿出手机给陆承泽看了一段视频，那正是从徐莹莹手里得到的吴维涵逼死赵彤的录像。 什么？你想让我翻案？这件事和你有关系吗？ 我和赵彤是朋友，而且…… 说着，周衍又从手机里翻出了一张照片。 陆叔，你看，我在我们家的一面墙上发现了这个。 周衍放大了那张照片。 不太清楚，您再仔细看。 陆承泽接过来，在看到那张照片之后，他脑中的神经立刻就绷紧了。泛黄的墙壁的角落上留着半枚不太明显的血指纹。20年前自己刺向陈玉的一幕瞬间涌现在了陆承泽的脑海之中。 这枚血指纹是什么时候留下的？是跟陈玉搏斗的时候，还是杀死陈玉之后，难道自己站起来时留下的？ 因为痕迹极不明显，吴嘉义带人清理现场的时候可能也并没有发现。而陈玉死后，周衍随改嫁的母亲搬出了那栋老房子，一直到20年之后的今天才发现了这半枚血指纹。陆承泽看了一眼周衍问， 这是？ 陆叔，我怀疑我爸根本就不是自杀，这枚血指纹应该就是杀他的人留下的。我私底下查了一下，我爸当年和您一起打的那场官司，真正阻拦你们的黑手其实是吴嘉义吧，这指纹肯定是吴嘉义留下的。 啊，来，坐下，慢慢说啊，孩子，你报警了吗？ 我还没有。吴嘉义的势力那么大，仅凭着半枚20年前的血指纹，指控他杀了我爸，我不知道警察会不会认真处理，所以，我想先来跟您打听一下当年的事情。陆叔，你跟我爸当年是朋友，你觉得他的自杀有没有问题？ 孩子，你爸当年是在盐城自杀的，如果是谋杀，那也应该是在盐城你爸的死亡地点附近留下犯罪证据，怎么会在明潭的老家留下血指纹呢？ 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但是我爸之前一直都好好的，不可能自杀，一定不是自杀。我爸说了，要赚钱给我妈治病，要让我上好学校，要让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。 说到这儿，周衍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他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。 是啊，讨薪也好，杀人也罢，陈玉之所以对钱那么的渴望，也无非是想让家人活得像个样子罢了，而这一点也成为了被吴嘉义所利用的软肋。除了承诺的200万，吴嘉义还和陈玉说了什么？如今这些细节也只有吴嘉义知道了。周衍，我能理解你，你爸究竟是不是被谋杀的我不好判断，但如你所说，哪怕真的是吴嘉义杀了你爸，仅凭这么一点无关痛痒的证据，警方怕是拿他也没办法呀。 吴叔， 我知道的，所以我今天还带了吴伟涵的视频给你看。吴伟涵是吴嘉义的儿子，他犯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事给做大，然后翻出我爸当年的案子？ 陆承泽沉默了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 陆叔，不仅是我爸，你们就没怀疑你们一家的车祸也是吴嘉义在背后动的手脚吗？ 周衍继续劝陆承泽，希望陆承泽能够认同自己的说法。陆承泽说， 这样，你先不要报警，我考虑考虑吧。 见陆承泽似乎在敷衍自己，周衍的表情明显有些失望。 那陆叔，我先走了。 说完周衍就转过身准备离开。就在周衍慢慢地走向门外的时候，陆承泽忽然说， 孩子，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，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。 什么代价我都不在乎，我父母已经去世，我早就是一个人了， 哪怕是生命了。我知道了。 周衍走后，陆承泽目视着他的背影长久未动。那天晚上，陆承泽立刻派人秘密监视着周衍， 绝不能让周衍报警，如果警方真的发现了我的指纹，那我就有可能被警方控制，酝酿多年的复仇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，这种事绝不能发生。 而就在第二天下午，陆承泽得到消息说，周衍找到了自己的儿子陆时琛，并在陆时琛的门上贴了一张字条，约他在老房子楼下见面。 周衍找时琛去老房子做什么？ 陆承泽猜测，极有可能是周衍打算给陆时琛看那半枚血指纹，并告知他陈玉的命案和陆家的车祸都有可能是吴嘉义导致的，进而说服陆时琛来劝说自己。 不能让时琛知道这件事，一旦他得知那场车祸和吴嘉义有关，那他一定会调查这件事。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探知到了一些当年的真相，那份痛苦的回忆会不会也会随之复苏？更可怕的是，如果时辰私底下参与调查这件事，将极有可能会和当年的孟静和孟祥宇一样遭遇到吴嘉义的毒手。 唯独这件事儿，陆承泽不允许发生。 可能已经到了不得不动手的地步了吧。 陆承泽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有12年前那场失败的复仇做前车之鉴，这一次的计划必须做得更加的周密，更加的隐蔽。要铲除吴氏父子根深蒂固的罪恶根基，就必须要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端，一个追寻正义的核心推手，以及一个可以为自己提供助力的盟友，才能够推动着这个庞大的复仇计划轰然运转。陆承泽的脑中涌现出了无数个面孔，他们是拥有几百万粉丝急于寻找当年真相的周衍，有患有抑郁症十年为此寻仇的赵元华，有执着于挖出一切真相追寻正义的刑侦副支队长孟昭，有恨透了父亲和吴嘉义的任俊，有被迫逃往国外的祝瑞，有被藏起来长达20年之久的祝文秀。陆承泽望着高高屹立在明潭市中心的吴氏集团，他知道此时此刻就是大厦将倾的前夕，他将亲手推翻这座高楼，亲眼看着它坍塌为一片废墟。厚重的阴云沉沉地坠在天际，压着此刻站在悬崖边上的每一个人。陆承泽淡淡地说， 在之后的事情你们应该都猜到了。 说完，陆承泽平静地注视着面前这互相依靠着的两个人，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的笑容。